散散。为你我受冷风吹， 林中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遇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如爱如泉，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风采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来块新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整个什么意，两个人的回忆，雨过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太爱你，你不用在意，我泪也只剩阳光的你，我早已经来自故地，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我是梧桐。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夕的作词，刘大江的作曲，田馥甄演唱的一首电子摇滚舞曲，收录在了田馥甄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渺小》里。那么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没有名字的甜点店》的主题曲，一起来听吧。 不要拿放大镜看风景，泪过泪却忘记了更清楚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美得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模糊糊的视线，不管天色黑不黑，心中玫瑰就不用处处防备。雨蒙蒙前深不深，只要醉醺醺的你不美，只看能够爱的暧昧。哦，不醉只是 对蝶，来自李玟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要定你》当中，发行时间是2006年9月1日。蝶是谍战的蝶，一个间谍对另外一个间谍。 当我进入病人的时候，你收集每一片，听我问起就问你心中哑口无言。当我伤心要和你聊天，你就说想睡，在我痛了之后才发现你还要暧昧。当当当当，潇洒天王，当当当当，别人总希望。看你假扮温柔的样子，我配合表演，听你的话露出了夸张，我没有感觉。

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顾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永远世世代代心头上，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旧情凡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过飘，天地任逍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柯以敏具有优雅的淡然的气质，她拥有令人惊艳的嗓音，宽广的音域，纯熟的技巧，以及完美的一个感情投入。柯以敏的歌声可以用唯美来形容，她擅长表达抒情的歌曲，也能够将舞曲表现得极为的杰出，甚至可以将空灵的曲风表现到极致。接下来我们听到柯以敏《底线》。 曾经的美好在脸上搁浅，不想要那么明显，当我们相恋，甜蜜的情节你表现得好完美，你还是我生命中的起点，有一段时间以为你是永远，从熟悉变成失恋，如果说点头微笑是底线，关系不能往前，结果不能红颜，不想站在明天回顾这个句点，允许你给的拥抱从真心变成敷衍，如果说承诺已经是底线，不管是谁欠谁都能情有可原，只因把你当成爱情的经典， 想站在明天回顾这个句点，也许 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一个思维惯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汪苏泷的《等不到你》。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只是你却并不在意，太多秘密藏心底，也不敢让你看见，怕你知道会对我不理，你不会懂我多珍惜。生命有太多太多没确定，你是否心里也会不安静？因为你我也放弃了原因，你能相信？就这样远远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不需要你给我关心，也不想我会和你在一起。就这样静静陪着你，不去讲更多的言语，为了你什么都愿意。Oh, 亲爱的，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一场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个局。就这样远远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不需要你对我关心，也不奢望会和你在一起。就这样静静陪着你，不去讲更多的言语，为了你什么都愿意。Oh, 亲爱的，像秋天枫叶的落地，你是我最美的风景，我知道在你的心里，我只是渺小的快要旅行。那洁白苍凉的座椅，如今已换了新情侣，我还是一直在等你，是否可惜？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廊坊阴转多云，35度到25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5度到24度，近邻天津阵雨转阴，33度到2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来说一说身体缺水会有什么样的信号，比如头晕疲惫。人的脑部有75%是水，缺水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脑，水分太少会让人感觉到疲劳，反应迟钝。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皮肤病，干燥的季节出现的那种皮肤干痒等问题。再比如便秘，人主要是靠肠道吸收营养，一旦缺水，肠道后半部分的蠕动就会减缓，水分被肠道吸收，排泄物就会失去水这个润滑剂，堆积于体内，从而导致便秘。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和缺水有关系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低利率购车方案。奔驰智达奔驰3725888。

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和张惠妹、许美静相比呢，许茹芸既不如张惠妹那样的狂野奔放，也不像许美静那样的形象可人。她能够树立自己的名气，全仗她优美的声线、良好的唱功和独特的风格。她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发自内心的真挚演唱，让所有的听者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我懂你不懂》。 你弄坏了我小心放好的自由，又做了一个框框叫我不要懂。我愿做你的木偶，当你的劳作小作，就不能妄动。用我的时间来换你的天空，我的花园却没有园丁来问候。你自私的灌溉，不需要的耕种， 她有着女汉子的意志力，无论是在音乐还是表演方面，她都能够吃得苦耐得劳。虽然被网友抨击她的造型土，但是呢，她努力修养时尚精，被评价舞蹈功底差，她就挑战了高难度的体操、芭蕾、钢管舞，金曲奖都为她做了见证，让流言不攻自破。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Don't stop,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寻找你的梦想，云彩的再大又怎样？开始的另一场 ，Dream up, fall in love, 再留一点想象，别只是绵绵的乱讲，擦出来又怎样？有时候原来不争气，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也试着打开呼吸，让弱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地心引力，跑到太空旅行的足迹。Would you always choose to play? Oh, 我和你作对。But your time is coming right now. Don't stop, try and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始的另一场。 走去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交通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118平三室居住空间，让您水乡里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房0316-715-5630，715-56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梦。 心像是雪春能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我们都来听了， 真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叫我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会造成特别平衡。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港门，报纸上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港门，报纸上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今天的话就是我会勇敢站，不管它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没有混乱闪烁字幕给我一棵树，安全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我光鲜的温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它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它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阿杜他一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呢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偶尔也会有所坚持。阿杜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尽心尽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感动真心。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无法阻挡， 同时理所当然，爱为爱而战，当你说勉为其难，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散，苦是一种答案，爱情竟然是一条船，我心以为地久天长，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我自己都无法阻挡。

泉，多国心里重重的岁月感怀，传出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lo debo ser? No lo son。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我也可以疯。 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是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电视剧《剩女的代价》的插曲，由薛之谦演唱的《我知道你都知道》。这个是由甘世佳的作词，薛之谦的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了薛之谦201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几个薛之谦》里。 街角有人祝福，巷口有人哭，是不是感情就该有个胜负？你

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第一个清晨，来自李卓雄的作词，王力宏的作曲。那么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王力宏的一个爱情的感觉。歌词呢，写的也是王力宏对爱情的一个体验。王力宏常常搭飞机飞来飞去，忙碌的工作和不断的奔波，让他很容易被爱情所忽略，从而失去对爱情的希望。但是王力宏他不会放弃。接下来听到第一个清晨。 光透进来，把梦刷白，舍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躺在胸口一块，证明此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是爱，我们是注定，不是意外，这是爱，我们的爱还不确定最好是在那一切在胸怀，今年的代替表白，再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在忐忑里总想到我来时，我才明白这就是爱，但梦还在，小心不让你醒过来，也许现在就是永恒的未来，是你让我相信 就是爱，第一个

看阳光，红尘里坏了有多少方向，一丝丝像梦的风雨，路尽人茫茫，丝丝像梦的风雨，路尽人茫茫。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会不经意的发现，行走中会碰上那么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你会突然想起这个熟人的好，然后呢，对陌生人会心一笑，接着行走。范玮琪，一半的我。 哎呦喂，哎呦喂，为何醒了那么憔悴？哎呦喂，哎呦喂，就让我远走高飞，一路走来有多美，都化作了片片尘灰。一半的我跟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妆掩饰不完美。一半的爱不相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爱有爱谁的泪，爱的泪让勇敢的人心碎，恨过谁无所谓，任性的人不后悔，爱总是百转千回，谁会陪我直到天灰。一半的我跟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半的爱不相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疲惫，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总是百转千回，谁会陪我直到天灰？一半的我跟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半的爱你相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一半的我跟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半的爱你相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是林俊宪演唱的《这就是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是吴彤，明天见，拜拜。 微凉的山上风很轻，忧郁是无争的心情，两个人出生看星星，仿佛在看一场电影，只要是心灵能感应，就无需开口说不停，不害怕忽然的安静。